康康康康 D 一百香港台。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咁所以提委会咧就有呢个把关嘅作用，即系对抗中央嘅人咧系唔能够成为候选人。 喺目前呢个阶段咧，亦都好难就住一两幅地个招标嘅结果咧而太早下个定论。 北京拣几个或者三个，然后咪俾你一人一票选咯。我哋希望见到京官，问清楚佢系发生咩事。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烽烟热线1831139，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刘世良、邝永轩。 两位好啊！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啊！ 你今日翻嚟啦，就一个礼拜你见你啊，你话系最后嗰几日，即系周末嗰几日，你先翻嚟呢度啦。 我心情特别好嘛，因为 咁啊，今日你翻嚟嘅时候，有冇发觉我哋 D 一百呢一度喺数码港呢度有咩特别嘅地方 呢？我发现阿何亨嗰条颈链相当之粗咯，哇！成个呢个咁样旺角 山口组， 旺角十二点我睇场嗰、那个。 你即刻走啦！咁 即刻走咗， 嗰个颈链白金嘅，听讲。 哇！我大佬呢种咁嘅粗金链啊，就系我啱啱出嚟之前喺有线睇紧呢个《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苦》。 几？你真系 阿耀兴嗰条链就系咁。 佢系咪听日喺度睇场？ 耀兴嗰条链好似唔系净系条颈嘅，其他有 手都有噶嘛？ 唔系啊，由条颈一路前到个 pat pat 前翻上嚟嗰阵时， 嗰条锁链。 杀人犯嗰条，杀人犯嗰条， 嗰条拖入去， 走咗添嘛？何亨走埋添， 喺度系嘛？ 即刻走埋添。 唔单止呢样，我觉得有一样嘢好重要啊！出边见到李振嘉、毛泽东啊， 唔系头先我翻嚟咧，毛泽东感觉咧就突然间好似即系 touch wood 啊，好似觉得咦，咪 pit 啦咁样。 卖家档啊！ 通常啲铺头咧，离远捉面咁样咧，或者牛下嗰啲咧。 喂，唔系喎，嗱，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候咧，系咪牛下咧？嗰一张非法椅啊，即系非法铺嗰张 上海非法凳啊，好正噶嗰啲。 嗰张凳咧， 即系有几瞓觉。 咩？嗰张嘢简直好似怪兽咁样嘅，系嗰啲铁嗰啲咁样噶。 我去上海铺非法噶，我知啊，系好贵嘅，仲唔知有冇嗰条皮带度咧？ 刮刀啊， 你知唔知 刮 剃 刀？ 我知，刮嗰啲咁啊嘛。 然后咁样， 我条颈 引颈二代， 好惊，一粒粒起晒鸡皮。 引颈二代，阿生刮啊，哦咁样，你眯埋只眼，你千祈唔好睇，好犀利噶嗰啲。 然之后跟住咧，连嗰个咁嘅收银机补埋出嚟买佢啊。 其实唔系噶，大班有张椅咧，类似呢个牛下嗰张咁样嘅非法椅嘅，喺佢个房里边。 嗰张缅甸嗰张 系啦，嗰张有木梳化椅，你以为佢系梳化椅，其实佢系有木椅。 系咩？ 你坐落去以为飞身坐落去咧可以淋嘅话咧，哇！你个 出事啦， 出事 又出事啦！ 我谂即系蹬到你 啊。OK， 吓咁我唔系，我想讲咧就其实嗰啲画，我见到有几张咧，我琴日都冇讲几张咧，就系、是、啊。即系毛阿东嘅， 你好喜欢系嘛？ 唔系，梗系唔系啦。即系虽然我一度都叫毛派啊，即系已经甩咗，搣甩咗好耐啦。 即系睇毛片啫系嘛？ 一路系毛派，咁呢个都系即系大学嘅时候，好多人都系毛派嚟嘅，大家知道。 中意睇《官人我要》嗰啲都系啦， 大班都系毛派啊。咁我见到几张毛阿东嘅画喺度，咁我就觉得即系勾起我即系好多年前嘅回忆啊。翻大陆吓，一样系做咗一件到而家都仲系好后悔嘅事，就系、是、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见到嗰条尸。我到今天都发个梦，冇理由嗰条尸三十年前啦，将近 我知 三十几年前啊，我见嗰条尸咧，今日都会谂翻嗰条尸嗰个样。 其实我又系唔系好明咧， 我去睇嚟做咩？ 有 咩咁 好睇？系啦，有咩嘢咁好睇？但系即系人人睇过嘅， 人都去 嗰坛嘢。 系啦， 我谂佢系抄呢个苏联咧，当时列宁咧，而家红墙咧，我谂冇人去噶啦。 而家咪烧咗啊？烧咗未？ 唔系 ，N 年前我哋，你记唔记得我哋去红墙？

我就想想我年輕時為何這麼愚蠢做這件事證明當時沒有國民教育下反而民族主義的宣傳是成功的所以我記得我大學第一次去北京也是這樣你也去看電視一定要去毛主席紀念堂打個圈我都不知道現在幾十年後想想那時真的很感覺等於去自然博物館看唱無障 那個鞋骨一樣你不看就不行如果我去博物館看長毛像我又會覺得原來長毛像是這樣原來它這麼龐大原來那個骨架結構是這樣我又會覺得有點興趣但老實說那個玻璃棺材放在鹹魚裡面 而且好像在變而已其實都不是試變幾十年看的時候樣子都不同了我懷疑是立來的我其實懷疑心哥每個星期五都傻傻地平時我們聽他做節目他沒有這樣逢星期五就在發神經可能在一百做到星期四已經過度壓抑了所以星期五就會比較好還未說完什麼了他了解了阿青 認耀清真名叫耀清假名叫耀清園就認購了一幅毛主席像毛澤東像又不是那些很傳統怪天安門那種好像在雲端上發一發那個不是那張應該是少年毛澤東來的是少年毛澤東來的阿姐你看清楚了我以為那個是少少抽象我昨天見到他給他意見你買回去就不要怪這個辦公室你坐那個位置我說很邪的 其實很邪的殺了6000萬人但有人問我他親自操刀傻氣得有沒有親自操刀殺有他人一個都沒有沒有殺了6000萬人的毛澤東你在辦公室裡面你真的很邪的話勸你就放在門口一開電梯的時候見到他刀手都不敢來我告訴你 一定這個毛主席招的肯定吞下但我有個疑問大班這批毛主席的收藏品坦白說刀手出來他都不認得那個是毛主席所以即使阿青放在852郵報的寫字樓門口一出電梯見到也好我猜來自東莞的刀手劉德華見到誰來的曾偉雄像你劉德華<笑> 年輕人多了他就是這些少年毛澤東的樣子第一就是黑白的有少許抽象還有在雲端上化一化我猜是不夠顏色所以到時拿一些天拿水化去捉開他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找個標準像最近不是天安門的毛澤東像又被人潑黑過你認不認得最近有一宗 我們突然說毛澤東像很邪因為看到門口有大閘今次他很聰明因為上次找一塊布蓋住因為上次那塊積很大要蓋住他換一蓋住你記不記得風雲變色行雷閃電落薄多邪所以那個閘是不可以下來的今次他沒有蓋 但我覺得大班都是不夠巧的如果夠巧的話其實去大芬村畫一張 等於我們這個backdrop這麼大的毛主席像 就放在那裡然後每一個聽眾進來收50元就給一袋顏料給一袋顏料然後就拿來扔如果要重口味一點就可以提供一些餵物 一督什麼就貴了就200元 如果要大班師伙的再貴一點 那就20000元 用這個方法我回來是有點不聚彩的見到這個殺人大鑊以前你知不知道那時候在雜誌做的時候他有一個兩個人那麼高的毛澤東的銅像放在那裡白色的全國都有的 我就覺得送武到這個程度 你有沒有印象 我沒有上過去 不是80年代 不好意思你坐在這裏不要吵人今天我告訴你你揭發了自己的罪行你真是出事隨時會那件事是反革命來的你知道嗎反革命的事反革命不是歷史反革命現在沒事現在有你清理不是反革命我見到一宗我想說的當然待會我們會說很多羅范椒芬這一堆還有想北京在上海那一堆我就不太明白劉俊濤那件事 那幾個拘捕了就拘捕了10香港加上香港7個然後再加兩個即是9加2這個9個人全部是獲得保釋明報前總編輯劉俊濤遇襲案本在本港被捕的9名涉案人士當中6男1女不是9個是7個6男1女今日獲准保釋候查 下個月向警方報到另有一人昨晚已獲准保釋仍然有人扣查即是說在香港拘捕了的9個人裏面6男1女即是7個今日獲准保釋候查昨晚1個加起來就8個現在只是1個人被扣查而已就加起來在東莞在內地廣東省公安廳2個就是3個被扣查 為什麼這麼案情這麼嚴重可以保釋可以保釋出去如果到時他們棄保潛逃潛逃或者是自己串供或者是串謀合夾口供不用串供不用串供如果你說這班人一定是執行被大老闆堆壞了 警方究竟做什麼呢我真的不太明白他是不是那兩個刀手現在大陸扣了那兩個行兇者那兩個行兇者那七個人這八個人這九個人只不過是事前或事後做策劃所以罪名較輕踩線他們做是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如果你看上次刺殺李柱銘案都是一樣的 就所有涉案的黑幫其實那宗還嚴重不過沒有執行不到因為拿著黑星下來做在深圳全部拘捕了即是神仙感和同一個字頭但是香港人有拘捕的香港拘捕了一個就判了16年那個就是執行的不是現場而是拿著槍去踩線的時候被人拘捕但是中間判上判了幾個就沒事的 判了很短刑期我記得是2012年全部獲釋的了2009年判的那不超過3年2009年判的罪很輕的叫做意圖傷人你想想意圖傷人或者教唆即是他判上判現在拘捕的那些我估計是同一個字頭裏面判上判的人或者是幫他把風或者可能牽涉到安排車給他逃亡等等這些人 我估計是那種我不知道香港法例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真的去行兇那個罪最大那然後在幕後做策劃的不是主謀可能很輕的可以獲准保釋的可能任得你去串供因為現在未起訴如果你從那方面想就是他放他們出去去引其實就是去一直找這個狗仔隊去跟刑事情報科去跟他們他都不是白癡的有掩護這樣做反過來你自己想想他現在出的 那個錢給他每人都100萬刀手而已只是刀手每人都分了100你自己想想其他踩線那些現在他有10多人踩線即是說這個主謀成本很高主謀都給了不少銀兩才可以發動到這麼大的團隊上次黎智英案就100萬美金 100萬美金 你說總的是100萬美金 總的100萬美金到刀手都10多萬 但今次中間經過九判你現在不知道他判了多少判但現在只是刀手各人拿100萬 現在你未必是全部一鋪捉了你想想他的成本這一鋪是多高還要你之後你100萬有沒有其他的安家費如果被人捉回去現在是吧擺明不知道為什麼會保釋為什麼全部幾乎放了現在香港拘捕的就只是扣了一個人而已還有我自己有一個很不舒服的這個星期我覺得就是曾偉雄當日 在記者會那麼高調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出來講這個案情 接著那個班立法會議員好像沒什麼電單車手開車位所以他下來劈了兩槍拿了別人的B餐拿了別人的杯奶茶喝了你搞清楚喝了或者在剛剛去茶餐廳本來想我想要他叉燒飯誰叫他留在這裡你叫我才搶了沒有了沽清又或者爭位不是車位是茶位我覺得很不尋常這件事原因是什麼呢我所理解如果警務處這類記者會 他的press一定會寫定一個新聞稿給他那條拉條剔是很清楚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會進一步調查未有進一步消息之前 我們是no comment 還有他講了一句第一句我講了幾天第一句講完就算了就是說我們不能排除任何動機 那就完了就夠了不用說沒有直接經驗但很明顯當日他這句話說了五次 包括用廣東話和英文所以很明顯他是有備而來的拉套的就是將這兩件事延遲即是電腦即是跟梁振英的女兒的拉套的是一模一樣的另外一件事如果你看以往警務處長凡是有這麼嚴重的案件出現他們如果駁親麥克風他都說現在已經進入了調查我們就摸縫告不是不排除任何動機就已經夠了已經夠了但為什麼你現在開大人之間就說跟這個新聞自由無關你究竟用一個什麼判斷可以這麼快就錄到這個這樣的證據 那是一個政治判斷 我明白但最低限度當然這些所有事情都是一個拉鋸職大家都清楚但問題是你自己作為一個身份的人你都有一個判斷不可以說說完出來好像不用負責任搞一下搞一下等於好像樂飯招勳又或者是趙善波那樣譚志源出來跟他說他說的話都不代表政府個人意見而已其實同樣 警務處長出來說的話也不代表警務處長只不過代表你個人爭位雄你只有案情有多少資料你就有一個專業判斷說多少話這就是你的身份而且你出來說話你那個身份不是代表你個人大家要搞清楚你不可能現在走出來說我已經可以下了判斷了同這個新聞自由無關還有這個判斷不只是警務處長或者代不代表警方的判斷應該是調查方向的判斷這個才重要這個才重要這個先重要這個先重要這個先重要 或者你未必可能就是什麼在你這樣的調查方向底下你就會忽視了其他東西或者輕視了明報曾經提供給你所謂敏感報告的線索然後不會追查那些人其實最重點是這件事如果你說很簡單明報其中有一宗被你告訴你我報道過黑社會圍標在舊樓重建裡面不是重建那你如果一早已經判斷了是跟新聞自由無關的話那不用查這件事你自然就不會查這個區裏面那些大廈維修哪一個中過標 即是我不用說ICIJ那些我不要說敏感那些那就看看劉俊濤有沒有緋聞有沒有包二奶有沒有跟人爭女下去卡拉OK 在茶餐廳是不是拿了人的B餐即是將這件事全部吸到他的個人跟他拉這個個人的帽子拉下去就跟這個新聞無關 那幾個刀手可以自己作事的是吧 情場已經是 可以作事的嘛 突然之間有個懲苦出現你作完之後就是單的事情然後找個懲苦出來指證他是啊或者到時候劉俊濤就說給他其實他幾時收黑錢是不是他自己要為著什麼什麼很難說的你這樣也可以的我到手就說也可以當然由到手去說我緝憑我只知道是這樣因為他包了個二奶因為他逃職新聞 他駐京他駐過北京他駐京的時候在天上人間搖了我的女兒不給錢 家庭活動那些都一場兩制的有這個骨場有正有邪的同一個單位裡面我替身份的我也有看於是老婆在那裡按腳的時候老公在那裡按腳他也是按腳按腳我們電話1383搞我們回來會說上海之行那班議員上海之行我們找些議員熬一下去定不去呢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所以提委會有這個把關的作用就是對抗中央的人是不能夠成為候選人在目前這個階段也很難就著一兩幅地招標的結果而太早下定了北京選幾個或者三個然後就給你一人一票選我們希望見到京官問清楚他是發生什麼事早晚呼應 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劉世良,鄺榮軒。 好了,我們電話1831-139,去上海應該是一個月之後就成行了。 究竟現在民主派的人他們不去好像今天就聽到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喂我們避科什麼之前就鳳大班瑜我忘記了這件事你說吧大班剛才休息的時候就走進來跟我們說就說D100有聽眾買了十張票自己又買十張票送出來給自己有來看明天10點鐘那場戲所以如果你又想看這齣戲現在就免費 我們就送出10張其實不是免費的其實有人給錢有人請你看你就打電話上來 我們送給跟著打進來的5位聽眾 每人是兩張打1833 不過你要準備你自己的卡你就要登記你的卡如果你登記了又不來的話大班說罰錢你欣住一下他知道你是誰 方丈很小氣13-139投個5位拿這10張票好了去上海去還是不去昨天就好像興姐、何俊仁那些都出來我就不懂得學回他的語氣我剛才興姐就在那個傾向是不去的剛才那個Base就說他就說你給我們派兩三個議員上去見你們那班官員不是他說你給兩三個候選人給我們選我們要問一下高官他們在搞什麼 他算是很聰明他說你給幾個官我們上去問你問題其實想問一件事你以為你問就有人理睬你了嗎第一樣為什麼我覺得興姐會不會有少少先鋪人來醃幼稚兼白癡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情況就是這個姣婆遇著脂粉客這句我又不敢說我只是說脂粉客的意思你聽到你想死我才不知心說的我只是把聲音是中煙的我只是說脂粉客而已那就是他自己想吧他又要在整色整水是啊搞什麼

你現在喜歡就叫我回來一次，為什麼你們還要這樣回去呢？第二就是，都不要說，他當然會在這裡解說，我們就是這樣，就算我自己沒有身份，我都要上去跟他講過，但事實上你們都知道， Who are you? 你上去真的找一條找一條狗坐在你都難，笑什麼？你走一走我就知道你找一條什麼。我內心就是找一條狗坐在你都難，你真的不知所謂，還自己在這裡大言不慚亂說，真是忍不住。你不要那麼粗俗，我們這個雖然是通過互聯網的腳踏講， 我們是完全要遵守廣播條例的，黃基不遵守我們都要遵守，所有就算不是廣播，不牽涉到入屋也好，就算流動技術都受廣播條例監管，我們現在才發現這個就是不可以說粗口，所以說你，電話183139，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公民黨的應該是新界東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湯家驊你好。 你寬恕他們的粗鄙，他們忘形，當自己在做網台，不對的。我們不是網台，我們不是網台。各人的表達方式。好了，喂，我一直都搞不清楚，今天我看到一群泛民的議員站出來，我看不到你有沒有在這裡。我想你不要說其他，先說你的立場就很清楚了，你覺得應該去，以及應該對話。 我想問一下你，有什麼期望對這次上海之後？因為上次李飛來，泛民表達過想單獨跟他見面的，一直都難不到。我想這是一個機會，我希望李飛或者王光亞可以單獨跟泛民就政改的問題可以有個對話，嘗試一下談談，談得到就當然是好，談不到的，你都嘗試過，談不到了，大家 既然是沒有一個共同立場，你佔中也好，絕食也好，罷工也好，去表達你的不滿。但如果你說有個這樣的機會，我就不要了，因為你不給面子，或者是你不喜歡我，或者是什麼，我覺得這個是個人自己對自己負責的一個表現。 其實這些政治動作，大家都表面看都是為了所謂釋出善意， 實質上我想沒什麼特別的談的，但是擺個姿態，其實都是不是應該北京可以做得到？但是好像無論是梁振英也好，曾鈺成也好，出來說本來都是想的，不過這次趕不及了。這種說法今次都趕不及，我記得都好像不知道。上次去世博之後都是這樣說的，很多年了，已經都是這樣。所以你那種是不是應酬一下你們，然後就找你們上去，有一個說法就是這樣的。 我記得每一次在政改方案推出之前都有類似的動作，上次去廣州，接見張德江，世博那次是不是都是在政改之前的事？是嗎？然後你覺得是不是只不過是一個走過場的動作， 給香港人看，我們中央都不是沒有善意的，有的，不過泛民最後沒辦法，沒有轉到，都是過不了，會不會就是這樣呢？很難說的，我又不是中央到裡的蟲，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想。不過我只知道我自己知道，就是我從政就為了要落實真普選，有機會我一定要把握做做盡我應該認為應該做的事，做不到的就沒辦法，這個不是我的錯，不是我不盡力，不過形勢所言，所以我就不會擺什麼架子，或者是有什麼前設， 我就會盡力去做。湯家驊，我都相信從政都是講策略的，究竟上去跟京官會面對泛民爭取普選在策略上有沒有好處或者有什麼幫助？視乎你覺得你是要用鬥爭的方式或者用談判的方式， 我覺得鬥爭你可以鬥爭但始終要談判的，所以我覺得你只能夠鬥爭，但始終都不談判，你又一定達到不到。但是你看得到在兩會期間，不要說之前李飛等等來香港講的，兩會期間 中央領導人包括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人大委員長，或者其他的譬如喬曉陽等等，所說的尤時張德江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其實你看到他們擺那個很強硬的態度，好像為這個問題已經定了調，你覺得是不是還可以幻想呢？ 我們談什麼呢？我就是不知道，你覺得是不是定了調呢？那你說泛民是不定了調？泛民就一盤散沙，我就不知道是不定了調。我覺得現在是搖旗立喊的時候，你可以立喊全票制三個候選人，即是你覺得他們是立喊的？ 我不是立法的，大家在談什麼時候？即是談判策略來的，即是在打鼓，大家在這裏開天殺價。其實我不是挑戰你，我想很清楚，譬如李閣下是怎樣研判現在的形勢，我想搞清楚。我覺得形勢是惡劣的，但是我始終都是相信我的 從政的理念就是我盡量去做，有機會我把握所有機會，都真的做不到了，就做不到了。我很簡單，我不會理人家怎樣看，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我就會試一下。 你是不是抱著一個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的這個態度？ 有些這樣的，是吧？最後這一局，是吧？先見了，最後不行才算了。是啊，如果你不見都不見，那你說什麼要尋求共識呢？ 我算數現在去佔中算，但是現在譬如說我記得你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的，去世博也好，去廣州好，時間頗長的。今次當然有很多參觀，今次就兩天一夜，我就不知道他去完外灘看完大餐之後有多少時間，你期望的跟誰見面，誰談，老實說要對話要談的呢，半夜也行，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都行的了。我又不看不到要談三四天，我又不覺得泛民會認為要三四天的時間去談 幾件事，現在有些立法會議員就態度就很清楚的，有些就暫時還在想的，你覺得如果泛民譬如說二十多個不是去齊的，或者去得比較零星落索的，會不會影響你的期待呢？其實我覺得是的，譬如一兩個人去，我覺得是沒什麼意義，我亦都不相信 中央會覺得可以派一些比較高級的人去跟泛民談，我今天都跟記者說了我的期望，就是希望最少都可以見到李飛或者是黃光雅，如果有個機會好像我剛才說落實到我們早前泛民要求跟李飛對話的一個機會的話，我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我又不相信政改就可以一經即合。 但是始终都有个开始，要经过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达到当然是最好，如果达到不到都叫做尝试过。好，多谢你，汤哥华，多谢你，我们谈到这里，西良你又怎么看呢？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每逢这些关键时刻就照班友上去谈完，其实想软化你，调回来讲，你想软化他，你想去 影响他吗？我觉得就机会不大了。我们听完另外一位泛民的议员冯检基怎么看先。冯检基你好。你的取态是怎样？决定去定不去？我觉得现在决定去不去太早。 还早？买票的了。 他没了，没了，你看了是不是？ 即是你知道没了意思，即是没有说见谁了，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第一，你 就算今日曾鈺成公開說都沒有說一定談政改，第二沒有說過安排怎樣，第三沒有誰人來同意。如果我上去，如果你找兩天上去走一趟海，第一我就未必那兩天，但我那兩天都預約了滿了，那我為什麼要走上海呢？這個時間走呢？ 外灘差不多沒什麼好看的了， 那你等我試一下先，所以我就變成有很大懷疑，為什麼要去呢？這個時間去呢？你一定有個特別的原因和動力你才去。 其他事情如果要討論的話，我們可以討論其他事情，但是我們現在就不要討論這件事，那你是不是意思就是如果講了是政治改的，如果真的講政改的，我們覺得是我們政治改的是負責的官員和我們談的，那我們覺得當然要想這件事，那你想見誰啊？有沒有意見？因為現在跟鄧錦欣一樣的，究竟哪些人想怎樣，那我們覺得 希望泛民同意或者同意，那不如不要這樣，幾個泛民會裏面談成怎樣，有沒有定了一些原則性的事情？去，要不去有什麼原則？什麼情況去？什麼情況不去？有的，我們今天就談了兩三點幾原則性的一些想法，但因為未必個別有些黨都未談過，今天談出來，所以有些時間要每一個黨回來自己再跟其他黨友商量，我們已經約好了下個星期二下午 我們自己再搞一搞，看有沒有共識，也要定了曾主席，因為一直都是曾主席聯絡我們搞這件事，所以我們會約曾主席5點，當然我有共識就5點，曾主席如果沒有共識就5點，那就不用見了。你說有些原則性的看法是甚麼？就是你自己民協，不要說其他那些。是甚麼？主要就是三方面，一是經政改，但如果是經政改，政改我們對那個政改的 聚會有個安排有些想法，第三就當然個人人邊個嚟同我哋傾呢，其實我想知道我覺得如果當然最最嗱呢個我即係我話最最基本最基礎啦，最基礎就係真普選冇篩選啦，呢個就坐喺泛民都同意同支持嘅，咁當然呢個冇真普選冇篩選呢，咁原則落到去方案呢，可以變咗1000幾萬個都得嘅。係啊，係 咯。 咁所以我就反而我覺得而家因為本身民主泛民或者民主派都有幾個不同方案擺台面，所以你唔同嘅人咧，唔同政黨上，你自己可能執某一個方案俾民協。 我們就是跟真普選來的，即是三鬼制，三鬼制決一不可，暫到而家都不能吞，無決一不可的，是三鬼制而已，三鬼制， 我們就跟真普選來的三鬼制。OK，無決一不可，可能一個都可以，OK，是沒有的，行了，無謂拗了，那個黨自己搞的，無謂拗了，OK，我們就會，如果我想聽，我就講這三鬼了。 就是這樣了，但剛才我也是剛才你我也聽到你講一點點，我們都我們或者他們甚至全香港都不會相信你談一次就談掉數的，但當然如果大家肯談有得談是否可以開始呢，我就覺得可以開始的。你覺得是一個開始來的，不是一個結束？開始的地，開始在地點，香港在上海在北京，對我來講地點就不重要，等於說 去中原買食飯，我不是選地點不重要，是目的和內容。 題目、內容、人，好，題目、內容、人，這三樣嘢我都係最必須要清楚之後先決定去做或者唔做去或者唔去咯。好， 明白你嘅立場啦。喂，多謝曬你，阿基啊， 唔該你，唔該你，拜拜。 就有啲嘢冇得討論嘅。 其實我覺得好簡單 嘅，嗱，呢類咁樣嘅所謂政治活動咧，就不在於內容嘅。 是個形式的，我覺得你跟他相反，是的，根本上你怎可能同意，等於上次世博好或者廣東省遊船可見張德江那次又好，哪裡有談過嘢？我告訴你，李柱銘親口跟我說，他見克林頓入去，哇，幾大件事，大佬見香港民主派領袖，見克林頓 15分鐘裏面10分鐘是講fit for life那本書，究竟有沒有用的？你柱銘不是很多話說？是啊，他跟著這本書去減肥的嘛，根本就是見美國總統，他才不會跟你談香港的普選或者MFN，實際上他坐下來就是一個姿態來的。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我覺得泛民這班人還要在這裡說，在這裡說就是說，我有了agenda，從頭到尾人家叫你上去，是個姿態，是個姿態，根本你 知乜鬼嘢睇啊？你基本上係一塊報警板，你知唔知啊？係叫你依班人上去呢，就遊一轉就做show。你記唔記得上次？可能我依家揾長毛講下，上次長毛同埋其他立法會議員就係阿曾大隊㗎嘛，去見去廣東省，張德江嘅前，廣東省委書嘅張德江，張江仲未上北京，係，OK，同張江有咩傾過？ 喂，根本冇傾過嘢，同埋第一。 你反過來問一件事，究竟這個人有沒有權去決定這些事先？ 有，張德江可能有的，為中央傳話，不過他不會說這些事。 就是，不是，問題真的很簡單，現在你出去跟阿泰說。<笑><笑> 我要這100未來10年發展方向 大家打格仔等大家想像可以打真軍，我覺得這件事的問題是甚麼呢？問題就是其實這班人全班都心知肚明，你還要甘願做報警辦就做啦啦隊，你明知道走這一轉根本就是白行的，但你仍然擺個姿態出來，我們有得談，我們有世界章，做這些事 人家根本都沒有回應過你，不要懷其忘，你明白嗎？多詭異，我真的覺得你不要，你硬自己不緊要，我建議你上去見到李飛，見當你上去見到王光亞，甚至見到喬曉陽，人家已經擺了一個巡邏，定不順，趙紫定到什麼呢？去到一個程度，連譚志源都頂不順，譚志源還好笑，譚志源就說他找王光亞出來，你們這班人出來，我就找王光亞出來，大哥，真的一粒芝麻綠豆， 他居然不命令王光亞出來，那位是你老闆的老闆，然後就是林鄭出來呼籲議員參與上海之行，真的不知所謂，我覺得。我覺得林鄭應該這樣說，各位議員你們好久沒有去過上海，上海最近又開了很多新的鋪店。我覺得很簡單，你問我第一個中央或者曾鈺成要遊說的，我覺得就不是遊說興姐， 先搞定AV人，這個是最大動機，是會推動泛民北上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對國產大空明目有一定的情緒反應，還有一些仰慕，主要是仰慕。我們國內的眾多精英人口有很多的， 在外灘也好，包括在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各賓館，我相信上海很多，開兩會的時候，他們那些斟茶的時候，他們斟茶那些穿著旗袍、長旗袍的小姐就行了，我都不太明白，他們那些選過的，你剪剪過的，肯定高度的，當然啦，身材，腳長，你知不知道？不是水桶，推出來，你知不知道每次我很留意的，江澤民在這裡的時候，肯定睄的，不知道為什麼，他正眼呢，江澤民，這次有一幅圖在網上流傳，成龍 建的那個成龍去搞，搞了江澤民做鷹，真是大鑊，不好啊， 其實他不是想死，你明白嗎？他自己這樣撿個頭髮，我覺得很有趣，出事啊，這個從多維網的政治解讀的角度，正正就是宣佈顯示江澤民在跟習近平王岐山的鬥爭裏面徹底失勢，所以成龍才敢擒他，乘虛而入。 成龍真是厲害，真是毒啊，很有用的方式，這個什麼時廚也很精彩，還要嘴了兩下，在那裡還有宋祖英的表情也很有趣，很厭惡，臭了眉頭，想我打開他的眼睛，這個表情是像嘴角很厚，不像梁振英吃老婆的時候，老婆眼睛太大，很厭惡，689那些就擺明是政治姿態抽水，其實泛民也是一樣，我覺得其實回到最後都是問自己一個問題，我覺得談判與不談判呢， 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對於爭取真正的普選有沒有幫助，這是唯一的標準。你想想你跟他做這台戲，你用什麼的姿態去做，第一，你用什麼的代價去做，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已經由2005年開始到現在，每一次都沒有時間準備給他回鄉證，你可想而知北京只是當你是一隻 用來做一場戲，對啊，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那裡站在 不用了，喉嚨好翻，但是北京的霧霾這麼厲害，我想談判又開始暢銷了。<笑> 所以我說這班人一個二個還要在裝模作樣，在裝模作樣，說被人聽我們現在還在考慮，我們有這些項目，我們預備怎樣怎樣，那個頭還要在說我們要有一個專門與這個泛民坐在一起的會議，發夢有沒有早點啊？我經常都說誰人娶你，等於你追女生一樣，人家的男生就說不如我們去這個李鄭屋這個大排檔 燭光晚餐，好啊好啊好啊，跟住他說不過你自己搭車回來，好啊好啊好啊，跟住說你自己搭車來，好啊好啊好啊，燒鵝都買來，燒鵝買來，跟住吃完飯自己回家，好啊好啊好啊，怎麼笨到這樣才行啊，不單是禮物沒送一件，告訴你跟你慶祝情人節，就去這個李鄭屋大排檔， 所有錢都是你出， 所有錢你出，所有啤酒錢你出，最終自己搭車回家。<笑> 那你班人就是說你的食相太曳，我經常都說，如果我經常都說跟共產黨談判只有一招，就是將自己變成一個石頭。共產黨自己以前都是這樣， 是的，你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以前都是這樣，我就是雷打不動，是這麼多。中英談判後來其實做過很多研究，英國佬發表過很多研究，戴卓爾夫人都覺得自己笨，因為太早放棄三條不平等條約。 這就是他們自己的一個反思，一個檢討，不是說他們覺得三條不平等條約可以延續下去，而在談判桌上不應該這麼快就將自己第一條防線撤除。休息一會，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所以提委會就有這個把關的作用，就是對抗中央的人是不能夠成為候選人。 在目前這個階段也很難就著一兩幅地的招標的結果而太早下定論。北京選幾個或者三個，然後就給你一人一票選，我們希望見到京官，問清楚他是發生什麼事。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39， 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劉世良、鄺榮軒。首先呼籲我們的聽眾剛才送10張票出去，現在送了9張。為什麼這麼有趣呢？我們應該5組人拍著拖來看戲，結伴來看戲，但其中一位聽眾就是我們自己友，他說我要1張票。 我沒有兩個人，還要跟我們外面的同事講了一陣子，最後都是堅持一張，於是就送成一張票。我相信這張票也有些困難送出去，但無論如何，我們的聽眾都可以繼續打來13139，你想拿這張票呢？ 我是都是一個人的，不要緊，其實可不可以這樣，就算如果買一張，大班那裡有位可以給一個位來，坐樓梯也行，我不知道這些事我不敢說，大班應該無端端影撲回來，你那個知道他聽到立刻飛奔上來，你看我知道他那個五十多分的，我給你了，那我給你了，差不多，因為北京還有很多是獨男宅女，真的嗎？很毒的，很毒的。 這樣我們聽眾怎敢打你，你更加沒有人要，所以你先想過，你真的183139也呼籲大家可以打電話來，不是拿票也好，你可以說一下立法會議員上海之行，一個月之後就會成事，究竟你贊成他們去還是不去呢？你問我經過這麼多次這些所謂因政改 而促成的破冰之旅，每一次破完冰回來都是只有舊兵，那個兵用了就什麼都沒有，所以我覺得泛民階段性的目標最簡單，做一件事，你什麼都不要理，拿回回鄉證，沒錯， 你不要跟我政改無關，但這個你拿回回鄉證都是一個突破，還有另外一件事， 也是一個姿態，你都等於你承認我，現在我都是一個 nobody，ID又沒有，我什麼都沒有，ID有， 回鄉證沒有。 阿爺一上去就說阿仁不用看阿仁不用看IT料了阿仁不用上IT料了我們都要有搞定政改水道渠成還告訴你你們不止一個很多材料在我手上還不死嗎這個時間我們請來梁哥和長毛長毛 阿哥你是不是決定了不去的了如果沒有Agenda當然不去有Agenda就去有Agenda你希望Agenda不是你要明白有個禮儀你現在第一主人是誰也不知道什麼都不算上海市委書記行不行問題就是 你告訴我有個聚會有酒生會還是結婚還是生子換月好了給王剛亞李飛你了長毛你去不去是不是李飛李飛加王剛亞如果有東西公開談的那就無所謂怎樣叫公開談叫他下來香港談都無所謂你要面對 一個問題就是你要公開辯論 即是你覺得會面是要公開的 當然啦,你很簡單,你那個議程要公開啦,議程要公開,人選要公開,會面要公開啦,是不是?就這麼簡單而已嘛,如果不是的,就說有個大官剛剛在居庭,過來看看大家啦,跟你說說話啦,同志們辛苦啦,你就說半個小時。 都沒有意思的嘛長毛你上次也有經驗雖然被人阻了左勢記者走了廣州那次因為沒辦法當時每個人都說要去我都有說的其實那個做法都是很大陸化的有個首長來接見你們就說不投機半句多跟你說 如果有直接在場的當然有用有記者在場這個抖對口面對面大家我要問他即是港青坐在裡面立此全照要表態如果趙善波說應該改基本法他們是否認為改基本法呢大陸如果說他們現在的機制當年想的機制是不能夠實現普選的時候他是否覺得應該改基本法因為他的機制錯了就要別人就去呢即是說他買鞋的時候 那對鞋是小了就不能站在腳那有沒有這樣的道理呢捉就你了但是上次誰見你知道你可以問東西他又回答東西但唯一一件事就是記者走了不公開根本他有了那個photo call之後就走了所以我就被他阻礙了我知道換衣服換幾次才能去最後你去到這幾次都走了我相信這次 如果真的有機會有對話對不起我相信都是不讓記者在場都是走你覺得這樣你願不願意跟他對話還是都可以問個究竟你覺得如果是不公開的我就多數都不去因為大家都沒有了公開性因為雙方來說這些 等於一個備忘錄的會議，即是說我告訴你是這樣的，你告訴我是這樣的。但你覺得肥婆泛民不如實際一點，拿回回鄉證作為一個前設好過，是不是？你覺得是不是呢？喂，大哥，你都不承認我一個國民回國的身份的時候，你跟我談什麼先？是的。大家都沒有一個基礎去談，就算什麼形式都好。是。是不是？這個就不是因為我們可以選的，是不是？ 我有沒有回鄉證就沒什麼興趣了，因為你有回鄉證可以跟著你，你反正可以跟著你。但是長毛，我想問這個不是要不要回鄉證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姿態的問題。同樣你告訴我，你有沒有記者在這裡，其實就算他說了那些話，他認不認都是一件事。但是這個是一個姿態，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記者在場，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公開而不是三人對門，你說什麼都可以。是嗎？ 所以我就沒所謂的，如果我能夠當著他的面講到香港人大部分香港人想要的東西要逼他回答的話，就像說五區公投那時候做計算都可以，我講了，如果促成到五區公投 我講了，這個就沒什麼所謂的，很實際的。當時我們社民連談話跟公民黨合作，大家都有很多疑慮，做雞都可以，如果你做到事就這樣的。沒有人幫助，很清楚的，這個就真的很清楚的。都是賺錢而已，你不要用這個方法去歧視我們的性工作者。不是，做性工作的人他是有個目的的。是啊，就賺錢咯。 我們有個目的就是一樣的，我們現在怎樣，我們不會說做性工作者的人特別下賤一點，這是符合我的說法，一份工作來的。那你現在怎樣，要考慮一些什麼因素，譬如說他的公開性是怎樣，出些什麼人，都是這件事，如果他的公開，其實這個大家在談的過程都是讓香港人看到到底他們那些 誠意有多大？我有了四次，每一次都是一次衰過一次的，第一次就張德江好一點，第二次就是四川震災就上不了機，第三次就是因為我五區公投去不了，第四次現在他又鬆了，很簡單，共產黨就是統戰就非常靈活的策略， 當然啦，實用主義掛帥， 硬語石頭， 但立場不變，那個是政治手段，立場不變，是 是啊，同啲戰線就係咁喎。佢而家個問題咧就係要證明佢係有商量啊嘛，係咯，咁所以佢就蕭左麟炮仗之後咧，嘈到你耳又嗡啊，之後咧就開始錫翻你啦，就破翻啲背多翻音樂俾你聽啦。 但係長毛，佢個口仲有啲火藥味喎，佢懟個嘴埋嚟，你會唔會錫佢啊？ 係啦，咁你火藥味都未散喎，仲，即係你嗰啲等於燒鞭炮啫嘛。嗰啲泛民已經人哋個嘴仲已經彌漫住一片火藥味，衝埋嚟嗰陣時，湯家驊已經擘大張開雙臂啦，咁點搞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泛民佢要確立一個立場咯，因為上一次。 2010年那時候五區公投共產黨都是非常之狡猾，他當時想提世博，其實都是一樣，是吧？所以其實當年因為公投的問題，泛民主派有些人上去，其實意思就是我們都不做公投的，我們上去看世博好一點，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劃線就是看世博就擺明跟你們劃界線， 如果人有沒有agenda又沒有 最新就是工黨有軟化的跡象。 何秀蘭說對訪問上海持開放態度。 那你又不可以這樣，何秀蘭，不是這樣說嗎？為什麼呢？因為現在還未談好嘛。未有細節。持開放態度，即是說不關上門。即是等你細節出來先，看你有什麼細節。其實跟我做的一樣，有沒有agenda。好，那何秀蘭這樣說又未必說不對，其實我覺得你泛民主派要談一個策略。 你要告訴香港人你做什麼，為什麼，不要散沙，因為所有全部都是講倫理，政治本身不能夠不講倫理。但有些人如果倫理不通的話，那你做了什麼都沒用，因為會有後遺症。但有些人連agenda都沒有，就說一定去，泛民議員慘的地方就是這裡，什麼都沒有就去。 你明白嗎？他的嘴唇還在冒火藥的時候，你已經準備了兩個月，準備了兩個月。問題是你還有整個月，你只是還有整個月，那你要令香港人明白為什麼不上去。因為如果有疑慮的話，如果你不上去，香港人又說你不是他爭取，所以其實你不可以被動地說去不去。 你應該主動，如果我去，我有什麼情況底下去，我去做什麼，做什麼，當一個要拆穿共產黨，然後出發之前，那個共同的聲明也公開給香港人看了。你要拆穿共產黨西洋頸，共產黨就說你上來看東西，順便談，這個世界沒有現象，不可以沒有理由撞到白宮地圖室嗎？什麼叫順便談？我特意上來這個trip，我就是跟你說這件事，我現在不是上來遊覽，我現在不是跟你們有什麼聚會。 你要泛民那些人，有些腰骨，其實長話短說。你承不承認是需要通過爭取這件事來確認泛民作為在政改裏面跟北京談判的對手？我覺得這個很清楚。如果你的規格回鄉證又沒有，人選又細節又沒有，你永遠都撞我們小三小四。所以北京永遠都不讓你去北京，因為北京是首都。那不去咯，第一你給回鄉證我，第二。 資方不是你為談判對手的時候，先第一步當然是爭取埋台，我經常覺得你都未埋到台就已經，大佬人家那頭還發完炮，這頭就過來的時候你已經自己跪下了，很可惜。現在形勢大家看到的，如果說策略上來說，或者說兵法上來說，因為人家是蓄勢待發，我們就是再三衰竭，因為我們一開始說佔中的時候一士氣如虹，立場基本上大家都莫問，就是說大家回以前，我講的就是二十字講完，人有權依法提名他人參選投票， 及自己參選，20個都說了，現在我們退了，那他叫再三衰竭，人家就是蓄勢待發，利用兩會燒一串大炮仗，所以我們以前那些煙花仔沒用，他現在造成了一個效果，就是原因就是為什麼他可以後發制人呢，就是你先發的班人，實際上根本對佔中的commitment是很低。 你可以這樣說，但你現在連立場都不行，因為老實說，如果你說一個普選的運動是說被人家在提名那裡篩一篩都可以，那你就沒有了。不過有一點，長毛很重要，現在你們決定去不去之前，首先你們要統一了立場，好嗎？統一了立場，清清楚楚你去是怎樣。 不可以又怎樣，去來做什麼想達到什麼目的清楚一點，否則令到你的支持者再一次失望。但你們三位不明白，現在最少有三個持份者，一個就是新普聯的主流和佔中三子，另一個就是已經有聲氣，好像湯那些，他想知道，第三個就是好像我這些人，所以其實 你要那個主流的泛民是有個意見，不是我有， 總之你們一定要有一個整合了一個共同看法， 他們不盡早有呢，就變成 因為你明白你都做過傳媒的因為傳媒每天都撩的他們都是要必須這樣撩撩了一個不同的立場出來就可以了因為你訪問了一個人他不同立場跟著說了一句話跟著傳媒幫他解讀就口水戰因為你要整合 這幾樣很浮動的基本原則你剛才說的幾樣都夠了目的也說清楚讓香港市民聽我們去是要爭取不是見官員那麼簡單而是一個對等的談判機會我覺得這個反而很重要會不會被視為談判的對象不是對手我覺得是不是談判都不知道但是你最少就是有一個好像備忘錄會議我告訴你你不要忘記你聽了我備忘錄 之後你再考慮同不同的談判因為事實上強者未必同弱者談判我們明白這件事是弱者不可能自己作戰引人談判這個才是關鍵如果不是的話就英超沒人看的了因為隊一定輸球的話不如這樣長毛我們有機會詳細再談因為有一宗交通意外我們將這段時間要交給寶天尼報交通好嗎講給我們聽眾謝謝你長毛拜拜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所以提委会就有这个把关的作用就是对抗中央的人是不能够成为候选人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很难就着一两幅地招标的结果而太早下定论北京选几个或者三个然后就给你一人一票选我们希望见到京官问清楚他是发生什么事早晚呼应 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劉世良鄺榮軒熱線是1831139我們有李先生李先生你好你好阿森爺阿梁和阿嘉文你好你好請說 今天希望我講完才差我如果自由風變成封閉的封不差你講吧我想講一下先講一件事講這個泛民其實一向我都講過了講多次香港泛民鬼多一個人我夠膽講到最後大部分的泛民都會上上海如果不是輸的話我就幫忙一個代用的membership 我尊重你的節目基本上是去硬的不過問題就為了選票或者為了黨的部署扭一下到最後我夠膽說一是選民要求多些接觸多些溝通不要浪費機會這路路都是去的李先生你最關鍵的還沒說什麼叫輸什麼叫贏多少人去你就會贏呢 大部分多少個百分比過半數去就你贏了過半數來香港我們現在想說這個就你就會捐個membership出來14個我們知道你會員證號碼的 我一定會的你不要走數香港電視香港電視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be fair 任何牽涉的訊號都是模擬訊號，一定不可以完全過濾到，但如果是數碼的content，我今天講的是香港content，是可以數碼加密，然後在這個decoder裡面是做解密的，這個是完全做到的，其實你知道我發覺其實因為技術發展已經令到這些法例流動電話，我現在家裡都沒有固網電話，因為我不需要，因為我流動通訊，你知道我解釋，這件事我支持法律為什麼呢，因為法律所說的 是去regulate一個niche market，不是regulate一個mass market，你看從那個牌價看到，我問一下你了，如果黃舉做生意這麼厲害，還是政協的，一個一兩億的牌，會不會做幾百萬人的牌，但是我又覺得這個流動電視應該廢了它。 其實王維基完全知道這件事的底蘊，他亦都知道根本這個technology，他不是被誤導，而只不過當然你可以說這條法例是王居兼白癡，這個法例是王居白癡，不過不代表這個人事前是不知情，王維基不是無辜，是他不要出來扮壞，好像昨天他這樣說， 我都覺得他不是無辜， 你煽我什麼什麼，我就覺得是一場show，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事情發生到今天，你用任何制式 你試試MMB，什麼D什麼差，不知什麼，你都死，都執行不了，其實法例本身根本是那個法例白癡，我跟你說，其實根本上那個背後的背景我猜的，你不要說我斷估，其實根本上當日鍾怡棟未搞定TVB之前就想用這件事入屋，過骨，好了，到現在已經搞定了，出面了，現在大氣電波他就想懟他了。 整個大電波他要封了，你明白嗎？你一電波大電波他就要搞你了，一定的。但問題就不代表他用什麼制式都會過到，為什麼呢？剛才我說過，用到什麼制式都到decoder裡面是可以解密的，解密和解密不同的，decode和decrypt是兩樣東西，那他用這個無線的DTM，用那個都可以解密的。 解密，阿森爺，所以解密和解密是不同的，剛才那件事叫解碼，就不是叫解密。我用這個方法令到我收這個有限度才收到就行了，是吧？我反而想說，其實大環境就很明顯想封了大氣電波， 所以為什麼都收回去，連FM都收， 都收回了，將來他下一步搞定了大氣之後， 他想搞IP的了。 我反而想說，大前提，這兩個一講到講台，阿森爺不要動怒， 李先生，你不用每次提醒我，你不用戴頭盔，你先說完，我們下面還有整個聽眾在等，我跟你這樣聊天是很累的，你快除頭盔，你不要動我，現在基本上整個大氣電波最浪費的其實就是ATV， 不說CTVB也有東西看，是ATV和RTHK這兩個台 會在loop一些洗腦的維穩節目。 我想說尤其是港台，港台是一個公營機構，其實它到現在為止所製作的節目，第一不夠，量不夠，第二它所製作的節目包括教電視全部都是可以用archive的，全部都沒有必要，沒有必要給一個即時的頻道。我反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做違反節目，不過我下午打開的時候每次打開都看到謝老四在頒獎。 我告訴你謝老四死了都繼續頒獎，每次打開下午吃飯的時候打開又是謝老四頒獎，相對於 ATV，ATV都叫有良心， 都叫做每個台都有不同的東西看，你看看港台那三個台，一個靜態照片，一個不知道在做什麼，一個來來去去得頒獎禮，要不就不知道怎樣， 我喜歡他晚上獅子山下，我喜歡 有些就沒有飯吃有些就放了兩個頻道給阿比，應該就收回ATV的牌給黃維基就算了，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多謝你，今天有個報道，惹起很多疑竇，看到黃維基出現在大埔ATV的廠，他是擺什麼當哥，他不是買頻道，當然不是，他不是買頻道，劉蘭昌錄影，是嗎？你確定嗎？是啊。 大家有個美麗的誤會，大家打開亞視會看到境界線，我就是想去來把脈，零收視，我們今天研究過來，買亞視，他說叫做買亞視的頻道或者租亞視的頻道，行不行的呢？又說不讓他開台，其實就完全沒問題，我當是production house 我為你製作節目，即是徐小明買劇給你，我自己製作節目出來賣給你，但我賣給你不是說我收錢，我賣給你我要給你錢，因為我要用你的頻道去幫我的節目，但是那些廣告費是我收，當然可以談的，其實現在亞視很多節目都是這樣的，包括做那些，基本上就是包拍，你明白嗎？那時候那個什麼蘇小王 不是那時候做黃麗梅那些都是包拍的，包拍的那些，他就在那裡播，然後他就賣了廣告就分水，其實他就免費拿了一個頻道出來，其實變相就是賣airtime，一家便宜兩家帳，開商場，即是等於大班現在就說他拿一個錄影廠出來，就讓大家上來這裡錄節目，然後錄完之後我可以幫你播賣，那不然有呢？ 沒有就沒有錢了，對不起，沒有就收你租金，實贏的，你就輸了，實贏的，我還沒轉一節彎，我想想先，不如這樣吧，我們聽聽，我們想想自己開鋪，開格仔鋪，我勸你不要，真是，一班想過你都沒有，以下下來呢， 就大概十分鐘就到七點，但是這個話題昨天也有人開始講，今早也講過，不過我覺得在這裡認真詳盡地去分析一下整件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羅范昭芬又接受訪問，又Cable又Now，邵善波又在北京開兩會的時候接受訪問，有講過關於香港的政改，然後譚志源就走出來說對不起，個人意見節目 不代表官方立場，但其實我聽完這番說話之後，我反過來想，我好想問譚志源，其實你是不是代表政府？是啊，他是代表特區政府，不過代表不了中央政府，你明白嗎？現在這個是你認為，如果譚志源說他們兩個不是代表政府，是他個人立場，那為什麼譚志源你又是代表政府而不是你個人立場呢？因為他是官。 同樣地位羅范是行會的，邵善波是中央政策組的，我都搞不通，他是D8來的，不是應該D沒有D8，有啊，當然有，邵善波當然是D8來的，當然啦，跟中策組的頭來的，好了，趁著還有時間，不如我們首先聽了羅范說些什麼。 有黑社會介入這個選舉，即時梁先生的民望就跌了10%，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個全民的300多萬人的選舉裏面，如果有人是不懷好意造謠生事，你隨時可以一個好熱門的人都可以落馬，反而是一些會爆冷出現，所以大規模的選舉是完全沒有可預測性，任何人如果他成為候選人， 我們都要當正他是有機會成為行政長官的，所以提委會就有這個把關的作用，就是對抗中央的人是不能夠成為候選人。上一次出現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可能是一早大家已經認定某一位是真命天子， 變成臨時變成有一種改變，所以心裏有一種不舒服，300多萬人都已經是不可預知的，怎會有一個心裏已經認定了呢？不會有的。羅范昭芬行政會議成員，如果我們用三級片做比喻，就一般的三級片 打格仔還要部位有些格仔無論薄、厚我來遮住的是由日本的AV。但羅范昭芬我自己覺得感覺赤裸到不打格仔，我經常覺得這個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前就說了英正無官出身黏著陳太那班，所以說的話內容都比較文明一點。 現在近六八九我覺得真是很赤裸人不要面就天下無敵你想想第一他剛才說的那番說話他說的例子爆冷梁振英本身已經是爆冷沒錯而利用這個謠言去對人包括黑策略其實是梁振英用負面宣傳去攻擊唐英年不斷去找人去做圖惡搞然後夾明報去揭露為什麼明報 兩件事同時收到就只是報唐英年任報梁振英前見整件事的負面宣傳策略是來自梁振英陣營第三爆冷的不只是普選才會爆冷是任何選舉包括1200人的選舉都已經爆冷但問題就是我說赤裸的地方不打格仔的地方在哪裡呢但他不打格仔他的樣子挺難頂的打他的眼睛好一點不打格仔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說 說清楚給你聽300多萬香港人說清楚給你聽這個選舉是一定要防止泛民入閘兼出閘的你們不用想了都不單止是這樣而是他們已經告訴你其實結果我已經是控制了的如果結果我控制不了的就選什麼不用你們選 他整個故事很好笑的地方他就是說所有這些選舉 這些過程其實我們都要控制住如果這樣其實出來做什麼呢這個你們有所不知我覺得幾好笑因為我覺得第一如果你們有讀過吳志森還說聲稱當年是毛澤東的信徒我是啊我沒有派你有沒有熟讀辨證法辨證法都有有些的唯物辨證法一找就靈為什麼呢就是他們有預知能力如果你讀熟讀唯物辨證法的話包括第一未選就已經知道誰會贏 這就是唯物辨證法的功能不需要你第二未捉到兇手已經破案了這個也是唯物辨證法就等於跟誰一模一樣跟通英一樣他都未審問已經知道跟新聞自由無關了梁振英的女兒也是都是熟讀唯物辨證法所以早知道跟新聞自由無關然後再加上那個邵善波就更好笑就是有人輸完之後輸了就不分輸在搞搗亂原因是甚麼呢就是因為有黨的 意志在裏面而黨的意志決定了一切就已經知道誰會當選現在沒有了本來假設他也不是阿武的信徒不過現在真是近朱者赤變成說完全赤裸裸地千毫不現地暴露於人前我自己現在開始試邵善波羅范昭芬和秃鷹是我的偶像 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反過來應該大事家羅范昭芬芬我覺得為什麼因為他終於說真話這些不是假話全部真話他不是打格仔他拔了格仔去不打了以前打的重口味那些給你看完全程你問就行了 怎麼又行什麼都行了羅范重口味這件重口味聽聽邵善波怎麼說西環中聯辦或者港澳辦完全不沾手香港事務這個不是事實也沒有任何法律的根據他們不單止關注而且他們有很多涉及到他們的事情他們一定要有所介入香港人要 要冷靜地看看這個情況不要因為某些恐懼或者某些情緒來將這件事誇大就是你東方人是不認輸的沒有一個文明的態度就是說我公平比賽輸了我就認輸或者照顧社會整體的利益我不會將這個矛盾延續到去 選舉已經有結果之後2012年的選舉我們也看到一些這樣的問題 2017年如果再將這個選舉擴大到整個社會投票 我相信問題會更加嚴重有三四個是相當有份量的候選人社會當然更加嘈吵更加混亂 奧巴馬現在支持的程度很低，馬英九更加低，他們全部都是普選產生的。唯一說得通的理由就是有了普選之後，人們信棄一些，因為他們有份參與，這是好事來的。我想問一個問題，阿森哥不要說話，我想問一下，劉世良可不可以回答我，姓邵的是不是東方人？當然不是，他是一個西人。<笑> 你這個很明顯，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這個說法都很厲害，你有沒有聽過，很厲害，不過我不知道他講不講得什麼，我們現在還是殖民地，不過不是洋人治港，是西人治港，沒聽過嗎？你有沒有聽過這個笑話嗎？因為我真的很想問，他說東方人就不認輸的。<笑> 他說我們東方人就不認輸，我們沒有說你們，邵先生你是不是東方人呢？其實你是一個西人，很明顯是西人，他已經說了給你聽，我們聽不及譚志源的回應，我們待會回來才聽，不過很短的，我們待會才聽譚志源的回應，其實我們每天這個節目開始之前都說的， 個人意見節目不代表本台立場，不如拿他這段來做吧，我覺得好過我們的聲音，有權威性，轉了一段東西，轉了一段東西，都挺好玩，我們先聽一節新聞，新聞我讀的，回來再談。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所以提委会就有这个把关的作用，就是对抗中央的人是不能够成为候选人。在目前这个阶段，也很难就着一两幅地的招标的结果而太早下个定论。北京选几个或者三个，然后就给你一人一票选，我们希望见到京官问清楚他是发生什么事。早晚呼应， 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劉世良、鄺榮軒。 風波裡的自由風，特別是將譚志源剛才那段說話，我特別留意到刪除首席顧問，然後封鎖所有的主持人的網絡。我特別留意到吳志森所說的意見是跟我們不一致的，是他們個人意見，我特別留意到鄭兼漢所說的意見是跟我們不一致的，挺好聽的，出來的效果挺好聽的。我想問一件事，你怎麼可能說 代表政府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即是基本上是政府的智囊的頭，怎麼可能你說他說的話不是代表政府，而反過來譚志源就出來在這裡更正，那譚志源又是代表誰呢？沒理由，他都代表不通政府。第一，沒理由邵善波跟我們地位一樣，我又是代表不通政府。我反過來問一件事，其實他以他的職級，就算我當你是跟首席顧問是同級， 你都同級，為何你可以去，你直接是要override他，你當然是告訴別人，你是電腦他說的那些話，不用他說，那你怎麼可能呢？你是不是他老闆？現在我就有一個懷疑，中策組的頭，我當然是相信邵善波，中策組的頭應該是直接匯報給特首，為何會由這個譚志源站出來說這些話呢？譚志源是不可以overrule 或者disown邵善波所說的，應該是梁振英，沒錯，當然是同級，因為是重叔關係，如果政治事務局那條線不是這樣畫的，下面可能有個彈散出來說他就可以，就說他不對，如果是邵善波出來說，就只能夠由梁振英去否定他，那別人 應該問梁振英,傳播港語代不代表中央政府的意見 在廣告辦外面撞到記者你記得嗎? 整件事很好笑 就大家流傳一個WhatsApp,就說譚志源在大學裏面的舊同學 加不加底呢? 蛋炒飯炒蛋其實差不多我又收到一個流傳的已經證實的消息就是北韓邀請香港立法會去北韓參觀選舉有的嗎現在北韓選舉投票率99.9% 那零點一%那些瓜了據說譚志源正在考慮因為要安排他上海所以要想一想怎樣調時間因為北韓的選舉法很有趣的17歲的國民就有投票權又有備選舉權寫得很厲害但所有選舉的參選人就由勞動黨去議定然後在票站那裡有三種人第一就是警察 Okay. 第二就是國安第三就是勞動黨的成員駐守在票站然後看著你投票有什麼可以剔除如果你不剔除他的候選人就帶走了除了他的候選人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剔除還有如果不去投票都要接受警察的調查 但有一個問題我解答不到 即是比邵善波所說的這個就適合羅范昭勳不要爆冷不會出事他說任何人入選都要我們要認真地看待他是有機會當選的他這樣說勞動黨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就說我們東方人很和諧的所以又不會爆冷又不會抹黑選舉期又不會不憤氣又不會選完不憤氣就是奧巴馬現在支持度這麼低就解釋得到了你看金正恩搞到這樣金正恩支持度很高我想民意調查如果你給他不要一百分我想你沒命如果民意調查不給一百分就犬決了 就找中定要去北韓做民調乘機犬決他你好李先生李先生你好不好意思要你等李先生 不要緊心哥劉先生劉太你好 沒有啊,剛剛你們說去北韓那裡呢 選舉就是羅范椒芬那些 核心價值真的不同其實我想打從心底裏面他都未必接受不過就在這樣的形勢下你不接受不行而且也知道就算我做些什麼結果都是一樣的 就是選了所謂選了那些村委書記出來靜靜地連地都賣了然後就說賠啊行了給你3000人你給你2萬你就走了這樣撇了一隻雞這樣令到你連生財工具都沒有了那些人才反你選了那個人出來是這樣你怎麼辦呢是啊他們是總之沒有燒到我隔離那些有事總之我沒事就行了沒錯 傷那個不要是我或者我兄弟姊妹然後一傷到是他就出來喊苦喊苦那你就問一下自己為什麼要逆來順受對嗎是啊我也不明白就是因為東方人不是西人那些其實我叔叔來的嘛還有我堂大佬堂小佬真的很親的你這麼豬的因為你說得很對沒有損害到他們的利益還分分鐘現在又有好處我覺得 那就是這樣你想說劉慧卿什麼你生劉慧卿就現在就喊打喊殺了在那裡現在共產黨飛起他那時候他就賣私闊嘛還有何俊仁那些 他們真是大力支持大力支持他們我覺得比何俊仁做得好到時選舉期間就推一個國產模特兒出來就說是他了就是他了是他什麼是他玩搞我了那就立即玩完他玩iPad 民主黨那些有什麼何偉濤啊有什麼前那個去鄉濱那裡什麼啦做社會調查香檳大做社會調查陳家偉他訪談社工其實劉慧卿很深其實我以前很支持他在10年之前很欣賞他的生涯你新界東的嗎你新界東選民 是啊很欣賞他睡街的以前是不是因為你現在出來好像以前那樣不過應該誤會了他現家年紀年紀大了睡不到街地下硬了智慧性反比要是你就撲出來了現在橫掂人家都不讓你去賣他去賣人家不買了那現在 盡你一煲現在不是只是說劉慧卿現在泛民還在想上海你覺得應該什麼條件都要上呢你贊不贊成其實就不應該上其實就不是跟你講條件的根本就是上來就扔你心口上去被人威脅是吧 你覺得不應該上的? 不是equal 入朝以前那些當東宋太祖去打那些南方政權，我現在不是打你，你現在入朝投降，根本就是這樣，歸降，你上去歸降。好，多謝李先生，這位還有李先生，現在是李先生，我們在找另一位。 好了，這位是劉先生，劉先生你好，請說。劉先生你好，請說。劉先生你好，劉先生。現在可以說了。是啊，是啊。不好意思，三位主持人，你好。那你說應不應該去呢？那就上去上海呢？那就我都贊成，好像剛才長毛說，很清楚有個agenda，是真的想去講，是講關於政改的。 如果你說就這樣上去學習，然後吃喝兩天，那就無謂了，即是有個清楚的議程，有清楚見什麼人，都是跟我們現在香港需要講的政改那裡有關，否則其實是沒什麼特別，因為如果我們給那些意見，老實實他們上面收了的了，即是再上去再重複一次都好的，當口三口六面講一次， 他不接受的，那都好，是吧？我覺得就算，其實這個是政改，最終都會是一個blame game，互相指責的一個狀態。我相信劉先生的說法就是你有立場，堅守自己立場，形式上我不是說關你大門不跟你談，不過我是有一個很清楚的原則跟香港人交代，我上來為什麼？那就有個交代啦。 那就會上去，可以其實那幾個泛民的政黨可以派兩個代表，不用全部去都可以。如果你問我，如果不是一個所謂來朝行卒的性質的話，如果投降，即是水滸傳的梁山伯向朝廷招安，就要全部上朝呢？宋江啊？接受徽宗啊？是不是徽宗？好像是徽宗的家許的。但如果你說是談判，就不用全體上去，我覺得。 你只要清楚說的事情我們都說了，有個備忘錄之前去接受的接受等等，不過如果我就著這個情況，一路整個脈絡看，我感覺到有一點就是這樣的，譬如最近這個劉進濤事件等等，我其實都開始感覺到有一個脈絡，他們中央 不只是收緊，以及分析，好像警務處長一哥說關於劉進濤這件事，其實第一我已經覺得很不自然，為何他會由他來主持記者會，他要為這件案作一個，不是領功，是一個政治的定性，先領個功，很快破案，他就是要出來講最重要的那句，定性是跟新聞自由無關，講五次，那個deadline to take就是這樣，在這裏我其實思考的 定性的地方就是這樣， 為什麼是不是我們現在的香港政府，即是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去到這樣的 line to take 到一句說話都不可以跟梁振英那個有少少分歧，又或者我們那些高官，這批近去的人要跟他那個口徑要一致，但我覺得劉先生你不覺得現在很多這些問題裡面已經有一條黨的定性的立場在這裏嗎？這條拉套不是，我覺得不是梁振英的反，是環球時報的，是來自黨的立場，包括宣傳包括黨媒一路傳達下來的，我覺得這個秃鹰就是一個忠實的執行者。 你會覺得他，我覺得很好笑的地方就是，他第一句說，我第一次聽的時候，我是說，你要不就是very simple and sometimes naive， 絕對不是，絕對不是， 可能不是，是今次naive，因為這個是講笑，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捉到一些嫌疑犯你問他老老實實 還有最重要的是甚麼呢如果你看回劉先生當日行刺黎智英案都是跟新聞無關的就算當日其中一個涉案人士在庭上作供說是因為他言論要教訓他也好都是跟新聞無關因為刀手好像你這樣說刀手或者當時揸槍下來的那個人沒有說因為他哪一篇報導而我要拍他是啊你追查不到幕後真兇 你見不到案你問問那班嫌疑犯的人其實就算是那些稍微高級的知識分子都未必認識劉俊濤因為就算看明報的人都不知道那個社評是劉俊濤因為劉俊濤沒有出過名字劉先生我告訴你全港的社團現任的楚館或者離職的楚館他們只認識一周刊因為一周刊有很多社團報道的消息其他的媒體我相信第一他們不會看<笑> 第二就算看到他都不知道誰打誰有沒有社團分類小廣告另外第二就是現在第二點我想提翻譬如好像曾偉雄這樣這些人其實是很聰明厲害的人才會做得到這些他所說的那個跟這個無關的時候他又不再說其他其實很多簡單的推論可能是私人問題可能是甚麼他想spin你這班人向這方面想 他想知道很多普通的人是很自然的這件事無關你現在這樣說因為你是最大粒的你已經是拘捕了一些人還有你當日你拘捕了一些人我已經會不會相信你了喂我們談到這裡多謝你先我們休息一下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所以提委會就有這個把關的作用 就是對抗中央的人是不能夠成為候選人在目前這個階段也很難就著一兩幅地的招標的結果而太早下定論北京選幾個或者三個然後就給你一人一票選我們希望見到京官問清楚他是發生什麼事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9 風波雷的自由風, 主持, 吳志森, 劉世良, 鄺榮軒 好了,我們的電話831-139,還有大概不夠半個小時,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完了,下個星期談了,不過有一件事我覺得不講不行的,因為我未在這個節目講過, 就香港有兩個十九二十歲的女生應該就畢業中學畢業我想很短時間19、20歲現在18歲都畢業差不多了入大學到18歲都入大學在台灣叫做惡搞房東事件台灣人罵得很大這兩個女生現在就下落不明怕他們潛逃出境很難潛逃游泳我想在網上流傳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件事就是那間屋 就偽稱考上台大及台藝大房東跟房東說不夠錢給按金房東很好人台灣人老實實真的很好人尤其是對香港人特別好人他不是怎樣防香港人的你說不夠錢不用收馬上收分期收於是租了一間屋給他但他留夜就搬走了 整間屋就七彩,這些不說了,整間屋都是血,搬走了電視,搬走了37吋的LCD電視 現在房東說在閉路電視,看到他夜半出門,我想在門口或大廈樓下有閉路電視 裝扮火辣,與租屋時所稱來台灣讀書的學生,裝扮不太相符 然後循線去到淡水,拘捕了這兩個女生 原來在淡水另租套房然後將前屋主的液晶體電視帶到新的地方用 然後還發現 還有 不單止這樣還有他亦都被閉路電視拍到去那些叫做Seven台灣是不是叫Seven有很多間的台灣就那些便利店偷朱古力被閉路電視清清楚楚拍下了他說很厲害他說第一次偷竊沒有抓到3月11日晚再度同一間超市 戴著帽子拿著洗衣籃拿著一個人下手就拿朱古力走到另一邊商品架然後將朱古力塞到袋子裡偷了多少呢33元台幣大概不夠10元不是一條朱古力不見了20條現在起底說這兩個女生在新界馮耀敬中學讀書 很有趣東森新聞網就說相約來台搞破壞我覺得很奇怪<笑> 我們真的不會這樣我猜剛才你所說的你說相約來台搞破壞這句根本我們都覺得是那個記者寫下去的自己其實是個人意見來的這句都譚志源那個聲音來了 店員就問我們在哪裡來見到我們的口音很奇怪然後我就問他這附近有沒有水果賣我們想自由行來我們去想買些水果回去酒店吃水果都挺遠的不如我有個電單車你坐電單車去買水果做電單車尾管接管送買完之後車回去 那間食肆那裡沿途有很多人聊天情味比較多很熱情的人譬如文奴他是walking distance 他會帶到你那個地方所以不要騙他們我兩個星期之前就在台灣我自己一個人在路上當時很大雨我又沒有遮 又不懂得落湯雞成身濕了我自己要做完講座之後由講座會場走回酒店大概步行時間大概45分鐘基本上已經是成身濕了全身濕了我頂不住因為事情濕到水全部滴到眼睛我真的不太明白為何你不避雨呢我終於就去避因為他不懂得滴下來我真的走過去店裡就避雨那個阿嬸他就砰砰聲走出來 他就問我你做什麼你做什麼這麼大汗你病了阿嬸就你知道咸淡國語我要現在走回酒店他問我你在哪裡我說走到你那裡他就說哇還有很遠路然後我說我知道我路線然後他說好吧不過我建議你不如你去買把傘我說行了因為我那時的心態就是想我都濕了買什麼傘算了 阿嬸再走出來其實我當時站在馬路中心他就跟我說我想過了其實你不要走這裡你走那裡那條路就有瓦遮頭沒錯他就說那裡那裡熟一點有瓦遮頭因為我用Google Map 但其實他走出來的過程和他沒錯其實他陪著我一起回答他都濕了他陪著我一起回答他又有得我他就在那裡說給我聽說了兩三分鐘我其實當時自己都在想如果你換地區香港人 香港人不理你 不是你在香港不會這樣的香港不理你比較冷漠一點你走那裡吧所以這個新聞觸動到我的原因就是為什麼呢第一你香港人你不要去搞台灣而且我看了這個新聞之後其實我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呢 當我們大家齊口合聲在罵蝗蟲的時候大哥你不要做這些事情行不行你講起蝗蟲在蝗上就立即有些人澄清了就說他們其實是蝗蟲做壞事都全部是蝗蟲不關我的事的他嫁禍給我們我聽到之後覺得真的不該你了我覺得這件事很簡單你問我其實兩個人就是wet妹看這個款加上背景可能中學畢業 也不知道有沒有讀大專我想無所事事過去搞些事來平時在香港我猜都是在便利店上下其手晚上在球場坐很多這些美女只不過大部分去這些所謂反社會行為或者破壞行為 就不會去到別人的地方因為人生路不熟其實很多人都不敢的你就會收斂一下會收斂一下自己地頭自己的屋邨就會譬如你自己地頭自己的7-Eleven你就知道那個閉路電視又或者知道哪個角度拍到我又或者知道那個店員都沒有閉閉的了他們是半睡著的所以你去立什麼都不知道但反過來你去到這些位置大哥你不是立一間你還要幾間在這樣立不立不立就要衰到托著那37吋的電視機其實 很大的沙七寸沙七寸不是小的你知不知道第日王維基搞流動電視就搞這些托著電視機到處走就叫流動電視我沒有入屋還有最重要是這樣你那部電視機你又不是想著在那裡真的要長住過世你托回香港就壞了你才行托著他幹什麼鬼真的反社會行為 你帶不走所以這些根本你看到這些人基本上已經是慣性順手牽羊去到哪裡就拿到哪裡就算不要說朱古力或者便利店就算走過你一看見到一支靚靚的原始筆都放在袋子所以這些我覺得是怎麼說呢其實是wet妹那些邊緣少年那類邊青那類只不過現在威到去台灣台灣人很單純也老實實我去了台灣 這麼多年由採訪去旅行他對香頂人是很好和很信任的其實奇在是相約去台灣搞破壞這件事真的一般來說你就在自己屋邨搞破壞我覺得那句話就是記者頂不住他頂不住實在太生氣了還有另外一件事也是這樣的就算你說多骯髒都好都不會搞到人家屋那麼壞那些就擺明是玩東西的完全不是故意的不是說 你舔東西那麼簡單你有沒有聽過香港有些租客都是這樣做租霸也是這樣他們租霸跟屋主不合譬如在吵架的時候第一步就倒一些紅毛麗樂在廁所裡在馬桶裡你知不知道倒一些紅毛麗樂在馬桶不只是塞你一間人全部大廈有關鑽了一支快乾膠在廁所裡然後通屋都是血三部曲 不是你這些行為很討厭因為不單止充分反映出你自己沒有品其實你自己也很邋遢我們說到這裡很好笑監製打了進來聽眾黎先生等了很久然後剛才閃閃閃然後現在再打了一句黎先生等到要哭了我們就接聽黎先生電話既然你要哭就黎先生你好不要哭了黎先生不好意思 不要緊今晚這個風波裡的強震絕對值得等一等不好意思你想說什麼我想說剛才我回到家又看新聞看到兄姐又在哎呀如果得不到個回鄉證我終身不踏足中國又新的是的他們開會湯渣華就說其實大家都 如果我得我一個上去其他代表上去或者只有幾個人上去即是幾個可能是他那幾個上去是沒有意思的其實我覺得其他泛民要派代表上去的他說是那些大黨要派代表上去即是民主黨、公民黨但兄姐很堅持又說我平等地中國人即是我踏足中國的權利我就終身不上去的 然後那隻兒子我不記得他說什麼了其實我又覺得 你原來就是為了這個回鄉證那麼簡單，不是，如果這一點如果它成為一個所謂談判的成果的一個部分，其實我覺得贊成，你給我算吧，二十幾個人大大聲跟上面說，我最怕不是，如果沒有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我們中心不會踏出中國，要談你來談，我覺得你這樣就夠了。 不用說那麼多話了，也不要大家欠不協調，你有什麼，你們自由行這麼方便，買雞蛋也不一定要上去跟你談，你李飛河許人，大個梁振英少少，如果你不怕梁振英，你不是見到李飛就跪下了。我覺得泛民已經去到地步，地方官仔，泛民就已經手頭上沒有東西了，除了原則。 反正就已經手頭上沒有東西了，剛才劉偉卿那個片，因為我們還在做節目，反過來我想問劉慧卿你又是何許人，你不上去，誰會在乎你想不想大陸，你自己告訴我，今天大陸那班官媒會因為你劉慧卿現在說我終生不上來，大家會不會覺得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全體議員一起不上去的， 我覺得反而有點離譜，你這個是一個姿態，你能夠是這樣，但現在你們這班人一盤散沙，你又你說我又我說，一個就說可以考慮一下，可能有得談的，另外一個又說那道門還未關，然後一些又說看看他的agenda是什麼什麼，然後這個又說如果沒有什麼什麼，我又不什麼什麼，其實為什麼大家不可以有個共識，為什麼你們這班人不可以扮對門，我就打碰他才走出來呢？ 我有少少 我一直有一些鬱結的，就是我早排在元旦的時候裝了個APP，那個APP其實真的很好用的，但是從來沒有人去啟動它，叫普及投票。那個就是你不是好像人家外國那樣，如果有些什麼你泛民有些什麼問題想我們告訴你的，你就普及投票，呼籲一下，上D100也好，上哪裡也好，呼籲一下或者登入蘋果日報，叫人家喂 我們現在想不想去，想要談什麼，你都可以投票的嘛，給投票啦，習慣一下，投多幾次，你的普及投票就多人用了。那個APP是用過的，那個APP就是元旦遊行的時候，鍾庭耀搞那個，就一次咯，一次咯，就是這樣，完了的啦，暫時。我覺得很浪費，其實你很多東西都可以，什麼都可以問，什麼都可以談，這些就真的有商有量啊，跟我們。多謝你先，黎先生。 多謝電話旁邊好像還說陳先生，陳先生，陳先生，沒等到哭，不好哭，小事來的，請說，我想說其實我絕對贊成那麼多位民主派議員一起上去，是怎樣呢？不過他們想去要一致行動，好像長毛一樣，總之有記者就平反六四，爭取普選，不停喊， 不停喊， 甚至乎上去之前開定記者會，我想是要首先要爭取平反六四，以及真普選，一起上去喊，看看他們國內的所謂官員看看如何應付，不停這樣喊，喊完之後就不是談政改嗎？ 你意思不用談了，談政改，政改有什麼好談的，現在沒得談的了，你覺得還有得談嗎？<笑> <笑>不是那麼白痴啊，真的不明白，只是想喊，湯家驊剛才的說法就不是的，他就說現在大家開價而已，等於你去街市買橙，你就彈頸他的橙，這麼厚皮，然後那個賣橙的阿嬸就說不是啊，這個新奇士來的，是啊，沒得減的了，這個是厚皮新奇士，是啊，這個20元4個沒得減的了，然後泛民就可能捏一下捏一下那個橙就說不是啊，你看看那個篤乾生乾蒸，不可以的啊，麻煩你啊， 有沒有這樣的空間呢？ 快點佔中，快點佔中，沒有空間，你是老幾啊？湯家驊、劉偉卿，你以為你真的在電視說我是民主黨，我是劉偉卿，上到去真的俗語叫做不到北京就不知道官有多大，是不是？不到海南就不知道身體有多差，是不是這樣？不佔中，你根本就沒有那個bargain的餘地，你說什麼啊？ 不佔中就不知道香港人有多堅。 是的，沒錯。 快點跟大班搞佔中，真的不同。跟大班搞佔中，大班等好久。大班三個書生來搞，因為回家睡覺。大班三個書生可能還來過三個書生。大班天天都有的，佔領中環、綠雨。或者佔領中環的香港會。 或者容記。容記，三個地方，你要找一下他。好啦，好啦，好啦。多謝陳先生。喂，我們在等聽眾林先生，是吧？林先生，請說。 喂，阿森哥，你好林先生，聽眾和鄺榮，你好林先生，其實說真的，第一件事就是泛民一定想去這場上海這場show，不要說太多，不要說到自己那麼清高，這班人，你給不到一個信心的話，你不會上去。剛才我們的聽眾一始還在扭什麼，扭田步花。 我就簡單直接,因為樓市忽花,還要買回會籍出來,如果他說過半數上去,我就立刻送一個會籍,好,你繼續。大家看死了,說什麼鬼,還真的。好了,接下來我就想說羅范和蕭善波,第一件事,我覺得譚志源真的很自欺欺人,這兩個人可以切割到不是你政府的一部分嗎? 當我們香港人全部都是傻的，惡什麼的，我們不是這些人。你說八加一都可以，或者七減一都可以，或者這個七減一都可以。對，總之惡什麼都好，但總之很難讓你聽，就是這個。但我其實比較憂慮的地方一件事，但你覺得林先生你不覺得他們是在裡面白面在扯貓尾呢？不是的，我覺得已經是，其實說真的，譚志源出來說什麼我都不會相信。羅范昭芬和邵善波，共產黨就很聰明的，他經常都是說的，就先是會用一些右硬右臭的人， 就是說一些阻的立場出來，然後就拜託和拿個空間回來，就去談志願出來，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大家這樣，懶是做事。有人小句物一點好，你明白嗎？是啊，譚志願出來就說你不要聽他說，其實想降回道火，但問題是，我最難搞的地方就是，如果細良兄說得對的話，其實是一個討價還價，只不過找兩個這麼醜樣的豬八戒出來說這些說話，最慘就是我最怕 假，什麼都是假，什麼都沒有來，第一我相信中央一定會全面在2017年落實普選的決心，不會動搖，第一他不會被原地踏步的，他會在2017年被一個鳥籠方案出來，然後強行動員在立法會通過，然後就是千秋萬載，一勞永逸，千秋萬載，也都不需要再跟你泛民談，這個就是一個scenario，中央的計劃來的，我覺得是，一泛民的應對的話就是要定不要，就是剛才我的聽眾所說，佔與不佔中嘛，其實選擇是，還有什麼情況底下啟動呢？ 其實細良兄簡單一點去講，就是說那五個人會不會再出賣我們多一次，我不知道。我告訴你，你數不數到？我數給你看。 我數到。 你數誰？AV咯。還有呢？劉守袋咯。衛生理啦。是啦，阿侄仔啦。是啦，阿侄仔啦，衛生理啦。是啦。是啦，還有湯家驊。湯家驊啦，會計槍啦。會計槍。六個啦已經，是吧？夠了啦。還有很簡單。 這班人上次特別是民主黨這班人，他經過上一次出賣完我們都可以繼續回進去的話，其實很簡單，你計算一條數，他在那個所謂的超級區議會方案，他根本都計算過自己的條數，我是所謂泛民裡面最多區議員那班人，即是說，要不你們這班人就不怎樣，你繼續就算你們跟我說什麼，最後我都是保證我進去，不過只不過到時我不是用泛民身份，我已經是建制的一員。 那你那些席位其實繼續保障他們在這裡，那不知道問題他掛不掛泛民身份，那你有什麼所謂對他們來說？ 你搞一下泛民基本上就已經沒有實質內涵了，我覺得其實根本就沒有了，現在根本就沒有，應該是自從四五年前走進中聯辦談判已經是沒有了，我覺得他中央就會擺到姿態出來是想有deal的，我覺得這個很清楚。第二就是他會將泛民內部給一個位置，是給人轉軌的，他現在就製造一個空間出來，所謂上海之行，就是令到湯渣 曱甴啊，我自己都不是位，給一個幻想你，他真的要create，等他轉身，等這些願意給五票，他欠五票，跟那些包二奶那些，他要給一個位置轉身，就給跟二奶說，我衰婆我跟他離婚了，說了三十年了，已經老婆在死，衰婆跟他離婚了，你放心，我們沒有感情了。 二十年沒有走過手仔都不行了，被湯哥說，你明不明白，就是這樣。不過我想說一件事，就是之前黃毓民永遠說比例代表制叫奸有奸輸，不過爺爺想到一套方法，就是打破你比例代表制這個所謂奸有奸輸，他拉攏到幾個過去就解決了整件事，永遠不會再有奸有奸輸，我們繼續保住五成半那麼大多數，你入 議會都是一模一樣，不會變化的。沒有的了，好，多謝你啊，多謝林先生。喂，我們說回黃維基上去這個把什麼當哥啊，有報道都挺好笑的，他就問劉蘭昌，問他會不會收購亞視和亞視有合作呢？黃基說你不要問我了，問你老闆了，我怎知道啊，他又問了， 黃維基你做過亞視行政總裁11波，今天從由舊地有什麼感想啊？如果認為自己不離開的話，有什麼光景啊？這是很典型劉蘭昌問的方式，有些事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決定的，當初也不是他想留下就留下，認為冥冥中上天自有安排， OK？ 這個可以值得看看，跟他買廣告，我就不會看。第一這些把什麥當哥看都把麥了，真的看來都把麥了。第二黃維基這個故事說話信半成，我告訴你，真的浪費氣，真是浪費氣。他是一個PR高手，也是一個類似馮檢基那類性格的人，小強打不死的，真的不要看小他，那就行了，是不是？ 我告訴你，他最終一定搞定亞視，問題是用什麼方式。還有時機，現在有一個陰謀論，就是說現在是苦肉計，因為他水喉射不到，沒錢，所以那就行，給他錢，可能是這樣。又或者反過來，他搞定了之後，我叫你做什麼你都要做， 所以我覺得如果亞視開個問題給他，如果黃維基有誠意收購亞視，我就希望由下個月開始，由黃維基主持把什麼當哥，時間夠了，事工，對，事工，我們今天星期五祝大家一個weekend，有一個愉快的週末，明天很多東西賣在這裡。 什麼都有啊，什麼都有，哈哈，你什麼都不要理了，什麼都不要理，代錢來，代錢來，隨時連大班都可以搬走，有什麼都可以搬走，有就行了，好了，我們下次再談，拜拜。香港，香港，D100香港台。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